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28点，升195点，成交金额135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0点，升9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89蚊，升15蚊；美团275.8，跌2蚊；小米集团25.3，升1蚊。中国平安95.35，升3毫；盈富基金26.9，升2毫2；阿里巴巴257.4，升2.2；建设银行6.06，跌0.2；中海油7.7，冇起跌；比亚迪股份172.9，系升1毫；汇丰控股43.4，升9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2，英镑10.39，瑞士法郎8.675，澳元5.76。加元6.002，新西兰元5.48，欧元9.393，每百日元兑港元7.4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9点，升8点。港金现价报1702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31美元，卖出18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亚街老街。重复一次啦，就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啦有坏车啦，中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沙田坳道是多车的，龙尾在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那段有些挤塞，龙尾打号敦路。提一提大家，因为强风的缘故，呼吁小轮来往屯门至大澳的航线暂时是不行驶大澳航点的，只会维持屯门、东涌、沙罗湾航线的有限度服务。另外都是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和丁九桥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以及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斜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3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奕迅。 Shall we talk 不单止是一首歌，还可以是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是不是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屋企人同朋友，我哋都可以陪佢哋讲多啲，听佢哋讲多啲，一齐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啲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系黄仲远。人生可以重嚟嘅机会咧，其实唔多。2020年咧就系一次难得嘅机会，俾你看尽世事，俾你怀疑人生，重新咁样谂过乜嘢先系对你最重要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跟进返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嘅发展啦。而家呢就开緊疫情嘅记者会啦。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呢本港係新增90宗新型冠状病毒嘅确诊个案。咁其中呢冇源头，其中呢79宗呢就係本地嘅个案嚟㗎。咁而本地个案之中呢有31宗呢就未揾到源头。揾到源头有同之前确诊个案相关嘅个案之中呢，咁见到呢多个嘅群组呢都仍然有一啲嘅确诊个案嘅增长，包括咧歌舞群组增加21宗啦，仲有就系日出康城啊，将军澳嘅日出康城地盘群组增加5宗，而一啲嘅院舍，包括系一个嘅东华三院方树全日间活动中心嘅宿舍，同埋咧一个百乐护老院咧，亦都有咧系增加佢哋嘅群组嘅个案噶。咁睇翻咧，医管局亦都话咧，而家喺公立医院啦，同埋亚博馆嘅呢个社区治疗设施之中咧，都有920多名嘅病人咧系留医紧嘅。咁见到咧，而家疫情咧都可以话系都几严峻啦。咁寻日开始咧，政府已经收紧多项嘅社交距离措施噶啦，包括多个嘅处所系需要关闭啦，限聚令收紧至2人等等啦。咁但系咧，亦都大家关注到啦，因为都去到年尾啦。圣诞节期间咧，都好可能咧有唔少嘅人士咧从海外咧嚟到香港噶，咁包括啲留学生啦，咁而咧有啲嘅专家亦都讲到话，其实呢一波嘅疫情咧个源头咧都好可能咧系嚟自尼泊尔输入嘅一啲个案嚟噶，咁所以究竟一啲海外人士嚟到香港嘅一啲检疫安排有冇漏洞咧？大家一直都非常之关注。嗱，早前咧系星期一嘅时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开咗一个疫情记者会啦，咁讲紧话系筹组紧一啲嘅指定酒店，做紧一个指定酒店嘅一个计划啊，让啲酒店咧去到参加，咁就话咧俾一啲海外回港嘅人士咧去到入住去到做检疫，咁期间咧参与嘅酒店咧就唔能够再接收并非检疫嘅人士住啦，咁同埋咧要有特定嘅交通工具咧去到接载佢哋，作所谓一个封闭式嘅管理啊。咁睇翻咧，就係究竟大家都關注咧，究竟有幾多嘅酒店係願意參加呢個指定酒店嘅計劃，做一個嘅檢疫嘅措施咧？咁而另外啦，究竟呢啲酒店收幾多錢咧嚇？咁同埋咧，就是、政府喺當中有啲乜嘢嘅角色咧？會唔會話補貼呢啲嘅酒店咧？呢幾日咧，大家都相當之關注。咁見到啦，年尾都非常之靠近噶啦，咁好可能咧就一啲唔知聽緊節目嘅朋友啊，屋企會唔會都有一啲在海外的留学生的家人呢，又或者海外工作的家人，可能这个圣诞节要回来香港度假，那如果要在香港要住这些指定酒店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等得很心急了，究竟这些指定的酒店有哪几间呢，价钱是怎样呢，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呢是有一些相关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都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一下。另外就因为疫情严峻，那个疫情也在不同的地区和群组那里爆发， 大家有咩嘅感觉呢？呢啲社交距离措施收紧，大家又点睇呢？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咁我哋今日咧上一上 Social English for 社交英文。有听众问萧叔叔，有时喺社交场合，有人同你讲过自己嘅名字之后，你听得唔清楚，想对方重复一次，咁系咪就咁 pardon 咁就算咧？咁通常咧，我哋最常用嘅一句说话咧，其实差唔多人都系用呢句啦，就系话咧 ，Sorry, didn't quite catch your name. Sorry, I didn't quite catch your name, or I didn't catch your name. Catch, C-A-T-C-H. Your name 当然系你的名字啦。OK， 嚟多一次。Sorry, I didn't quite catch your name. OK， 快少少。Sorry, didn't quite catch your name. Sorry, didn't quite catch your name. Sorry, didn't quite catch your name. 就系咧，唔好意思，头先听唔到你个名，可唔可以再讲多一次啊？咁样嘅意思。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香港社联会社会企业商务中心首席顾问凌浩云。 社企嘅企咧，系包含咗社会同埋企业。其实亦都有屋企嘅企喺里边，喺而家逆境环境也好，顺境也好，都要记住忙里偷闲，多啲翻屋企。呢个家不单止系你自己嘅家，亦都系香港嘅家，帮助到自己嘅屋企，都帮助到呢个社会。大家都系同一屋檐下，各出一份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節目討論緊咧就係疫情嘅發展啦。頭先都講到咧，政府就嚟緊會搞一個嘅指定酒店嘅計劃，咁就讓一啲嘅酒店咧就俾一啲嘅海外回港嘅人士嚟到入住咧就做自我嘅檢疫嘅。咁期間咧就係呢啲酒店咧唔能夠再俾其他嘅非檢疫人士住啦，同埋咧會提供咧係特定嘅交通去到接載呢啲人士做一個封閉式嘅管理嘅。再問一問各位聽緊節目嘅朋友。有啦，屋企有冇一啲系喺海外留学啊，或者系工作嘅家人啊，或者朋友啦吓，咁可能呢个冬天啊，年尾嘅时间，可能都会翻嚟香港嘅咧，咁大家都可能好期待咧呢个嘅指定酒店嘅名单，究竟咧有边几间嘅酒店提供几多个单位，同埋咧就几多钱噶啦，或者政府嘅角色又系点噶啦？大家有咩嘅意见咧？有咩嘅故事可以分享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一齐倾下噶。电话旁边就请嚟实政原卓的立法会议员田北辰。田北辰你好。 是你好你好。 看报道就说你都有跟一些酒店集团联络过，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指定酒店。你跟多少联络 过？或者我趁这个机会跟听众分享一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好啊。 因为我们第四波突然之间多了很多的个案，源头不明那些先拿命，每日都是双位数字，这些就最关注了。我们在特首答问大会呢，我公开问特首，我说其实他们政府现在处理机场是处理得很曳，因为有一个冇掩鸡笼，我提出三个漏洞。第一，他验测方法呢，口水我觉得不准，很多人不懂。第二呢，嗰啲人就自己驗完之後咧，就搭車去酒店，期間咧就兜個大圈啊，先至慢條斯理入酒店。第三咧，佢啟動個手環咧，其實又係任佢咩時間啟動都得，好似唔係管實兩個鐘頭。咁我要求佢三樣嘢都留緊啲啊嘛。咁佢而家回應主要咧就用一招去回應我個三個漏洞，咁我都覺得合理嘅。佢個招係咩咧？就是所有啲人无论高风险低风险，总之机场入境一定是要政府指定的酒店隔离14日。 期間就完全封閉式，佢唔可以離開間房，唔可以落去下面食嘢，冇朋友探得佢，冇外人入間酒店，同埋一離開機場嗰陣時，嗰架車就全部係政府即係控制住個成個流程，佢唔落得車，唔去得第二度，送到酒店睇住佢入去間酒店先得。Right？ 咁呢樣嘢咧係我支持嘅。如果做到咁咧，你個驗測準唔準又未必咁緊要啦。你手環咁，你坐喺間房入邊有冇手環又未必咁重要。因為以前手環係俾家居隔離噶嘛， 係冇錯。 咁你而家唔係家居隔離咧，你而家強制性嘅好封閉式噶啦。好，咁而家咧佢今日咧就敲定緊啲細節，關於到底要求酒店咩條件。咁所以邊啲酒店？表態，我同好多酒店傾過，其中你講嗰間都係咧，佢哋有興趣。好多酒店都係好似就睇細節。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細節咧，就係政府包唔包底。嗱，你要明白，而家呢個做法咧，就係政府就要求佢成棟唔接底啲客人，餐廳都唔開噶啦，全部閂曬就俾呢班人。咁對一個酒店嚟講，咁你有咩 guarantee 咧？咁所以第一件事，佢哋而家傾緊咧。就諗緊就係 guarantee 每一日啊，佢有一半嘅入住率。咁如果冇嘅話咧，可能政府要補貼嗰個差額，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是、嗰個餐飲咧，我就堅持政府咧一定係要要求呢啲地方提供膳食，不但只係三餐入埋個房價咧，仲要有啲嘢俾人揀下，唔係真係攞命嘅點食咧。同埋希望有啲 room service 去到夜晚十二點啊啲咁嘅嘢，咁呢樣嘢咧，政府而家就有少少把持不定，因為如果要有足夠嘅酒店可以支持我哋呢個龐大嘅即係預測嘅一個嘅 demand 嘅話咧，可能賓館都要殺，咁但係好多賓館就冇餐飲噶嘛，係咪？咁所以變咗咧。可能 end up 咧就係酒店嗰啲有餐飲就一定要佢，賓館冇咧就可能真係唯有要俾外賣咁啊，外賣就做得緊要，即係防範啲啦。咁啊送到去下邊就唔准佢上樓，咁下邊人送上去啦。咁如果唔係咧就少咗好多嘅 supply 啦。係 係。 咁第三咧就一定係要平同貴都要有，因為有好多人佢冇咁嘅經濟能力噶嘛。咁如果你平嗰啲揀曬。俾人揀曬，剩翻貴嗰啲，咁佢又真係出唔起咁嘅錢，咁你唔俾佢翻嚟啊？咁翻嚟點咧？咁所以我同政府講咧，每一間酒店傾一定要預先講清楚佢個房費得，冇理由到時坐地起價。雖然係用者自付，而貴嗰啲五星級咧，一定要同佢哋傾一個希望三位數字嘅房價，就唔好去到四位。 OK， 咁咧。就可能有機會咧，成件事情咧就可以落實嘅。 阿、okay. 田北辰啊，都想問翻你咧，咁其實你接觸啲酒店咧，其實有幾多願意成為呢個指定酒店咧？而政府又會唔會話來者不拒啊？即係酒店肯做咧，政府就會將佢變成一個指定酒店咧？ 睇兩個條件，第一係咪真係 guarantee 一半嘅入住率？第二，政府要求佢嘅房價係咪要佢三折兩折？定有一個合理嘅房價，任何一間酒店必然都要睇睇佢今時今日佢做開嘅收入，計埋餐飲有幾多啊？週末嗰啲 staycation 有幾多啊？個體户走嚟同佢出可能好高嘅房價，不過時有時冇去做隔離嗰啲又有幾多？咁佢必然要睇睇佢今日嘅收入幾多。佢又要預測喎、哦，限聚令兩個人啊，餐飲都冇人嚟啊，拍烏蠅啊，將來嘅收入幾多？然之後再睇政府呢個點啦。 而你所知其實係咪都今次個計劃係容許酒店自己定價嘅咧？咁其實咁樣嘅話，可能咧即係驚唔驚啲酒店會坐地起價？ 佢一定要容許酒店自己定價。如果唔係咧，好多酒店唔制。但係容許酒店自己定價，就一定要講清楚一個價。讲清楚一个价之后咧，政府就要睇。如果讲得嚟晒大部分唔侵佢玩，咁如果人哋对方再上诉嘅，你咪叫佢落价咯。你落到咁上，我先侵你玩咯。系啊，即系话个价钱一定系嗰个酒店 set， 但系政府可以 say no， 同埋政府可以 counter negotiate。 咁但系酒店系可能分好多嘅唔同嘅星级啊、档次啊、唔同嘅服务啊，咁点样去判断嗰间酒店定个价系高定低？你要 say no 咧？ 唔系咁啊，冇噶啦！呢啲就睇下平时嗰啲三星、四星、五星 六星收开几多，咁今时今日一定唔会系嗰阵时个价噶啦，系咪？咁嗰个价系唔系强制所有人翻嚟社会上都冇巨大嘅回响咧？咁呢个一个 judgment call 嚟噶， 系 计数机都计唔到俾你噶。 我又想问一下咧，即系而家啲酒店话都想希望政府去补到一半嘅入住率，先至肯做指定酒店嘅。 其实最紧要 系点解有个咁样嘅担心咧？系咪因为都惊而家疫情嘅关系，可能其实有啲留学生都未必翻嚟。 因为你一同政府签咗，你就唔可以做任何生意噶啦嘛。餐饮就要删噶咯， 飞 机船冇噶咯，任何人主动嚟订你就话对唔住。OK， 除非你系外地翻嚟嗰啲，如果唔系冇噶咯。你即系系咪？咁所以变咗佢哋，你冇咗自由身啊嘛。 因为而家都有啲嘅即系留学顾问啦，都留意到咧，就系话有啲留学生咧，可能呢个圣诞假就唔翻嚟啦，因为即系惊嚟到香港之后咧，未必翻到去外国度继续读书吓，咁所以咧，有啲人可能未必翻嚟，咁会唔会酒店业都担心未必咁多客咧？ 呢条数唔系难计嘅， 系咪啊？ 而家政府讲紧高风险低风险，任何人飞入嚟都系咁做，除咗豁免嗰啲啦，我谂。咁佢每日有几多咁人，佢不嬲有条数噶嘛？我假设是一千啦，我唔知几多，而家我最近冇睇。咁如果你假设一千嘅，你就算学生回唔回流翻嚟，你一路枕住呢一千，你每人都要住十四日都万四间房啦。 嗯， 条数唔系咁难计嘅咋。 嗯 ，OK。咁点样睇？即系所谓而家要要求嗰个封闭式管理啊，即系要去到几严密咧？咁样咁同埋啲酒店会唔会担心自己啲员工啲安全咧？ 几严密？第一就间酒店冇外人入得去。所以我成日外賣我都唔想見嘅，除咗自己員工。第二，嗰啲樓層全部鎖住曬，冇人入得去。嗰、那個人入咗去唔出得嚟，啊，除非真係緊急啦，冇人探得佢，佢又唔出得嚟，行個圈都唔得，就喺你入邊坐。所有毛巾啊乜啊擺門口，冇人打你房間噶啦，就擺門口咯，十四日咯，佢咪自己搞咯。飲食全部都擺門口，佢食完攞翻出嚟，咁就咁啊。 OK， 咁好啦，最尾问埋，即系今次推出呢个指定酒店计划嘅时间啊，系咪都比较迟咗啲啦？ 迟到好过冇到啦。 系 老实讲，做政治、做管治，乜都系冇一样嘢系永远都啱噶嘛。一样嘢太早又唔得，太迟又唔得。咁你收得太严嘅，一早嘅又俾人话你戆居啦，系咪？咁所以基本上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咁就咁至少特首嗰日话佢会尽快回应，佢都觉得得嘅，咁佢而家都做紧嘢啦。咁我觉得如果佢连低风险区翻嚟都逼人住酒店咧，就变咗我嗰三个漏洞咧，其实佢一招已经可以填咗个三个漏洞啦。 你会唔会估计到即系大概几多酒店？ 因为你冇咗家居隔离咧，你手环其实都冇乜意思啦，系咪？ Okay.你有冇估计即大概几多间酒店会愿意做指定酒店咧？ 应该都唔少啊， 都唔少啊。 因为其实最大 potential 就系宾馆，宾馆唯一就冇得提供膳食。咁如果佢俾住宾馆啲人外卖咧，咁我谂都几咩噶。 好啊，唔该晒田北辰，多谢你。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创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佢就同一啲嘅酒店集团都倾过啦，咁都知道有啲酒店咧系愿意做呢个嘅指定酒店噶，不过都仲要同政府倾埋呢啲嘅细节啦。我哋电话1872311，大家会唔会都有啲嘅家人可能都想要翻嚟香港，咁咪即系踌躇紧究竟住咩酒店好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梁先生喺度，梁先生你好， 系你好， 啊请讲啊， 系主持。冇啊，因为我个仔仔就上个月25号翻咗嚟，咁而家喺酒店隔离啦。咁佢都系落咗机，跟住就自己搭车去酒店，跟住就去到酒店就都有啲安排，就系唔准出房啦。咁所有嘢都系摆门口啦，每三日有毛巾啊、水啊嗰啲供应翻俾佢自己换咯，床单嗰啲咁样。咁家人就可以送餐去到楼下大堂，由大堂嘅职员送上去咯。咁所有家人都唔可以入去电梯啊，入去走廊嗰度咁样。 系 个情况就系咁咯。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有啲，即系好多酒店唔系间间酒店都做噶。我都问咗好多，好多都话唔做呢啲隔离。咁我都系喺 在酒店，即是政府的网页那里找回他们指定那十零间酒店去问咯。咁价钱当然亦都有参差啦，咁有啲讲緊三百零蚊一晚，咁有啲贵到一千蚊一晚都有咁样。 OK， 咁嗱，你个仔就即係返咗嚟啦，咁但如果嚟緊会有一啲嘅指定酒店嘅名单啊，即係必须要喺即係返嚟香港嘅人士必须要系住呢一个名单上面嘅酒店，你又觉得点呢？会唔会驚好贵呢？ 都会㗎，因为其实即系咁，其实我个仔就喺纽西兰嗰边翻嚟嘅。咁因为纽西兰政府嗰边翻过去咧，就佢哋嗰边国家嘅规定就系、是由政府委派酒店俾你。咁佢政府收一个价钱，譬如 say 讲紧三千蚊纽币，咁大概15000蚊。咁你啲人如果要翻去，就要一定要 pay 呢个数咯。咁由政府。去揀俾你，冇得你自己揀。 好啊，多謝梁生啦，咁但係而家係俾個名單呢，你自己揀啦，大家點睇呢？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而家有陳宇軒報道新聞。本港新增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9宗是本地个案，其中31宗源头不明，输入个案有11宗。本地个案有21宗涉及歌舞群组，5宗涉及将军澳日出康城地盘，2宗来自筲箕湾方树全日间活动中心，1宗来自新蒲岗百乐护老院。感染源头不明的个案患者包括一名北角李润田中学的学的教师，一名驾驶多部的士的早更的士司机，以及一名跨境货车司机的家人。一名确诊者在旺角御满屋日本料理的寿司部工作，9名同事需要检疫。警方拘捕4名青少年，年龄介乎13至18岁，涉嫌同一宗伤人案有关。事发在前晚8:30，两名分别14和17岁的事主在葵涌公园踢球，有6名戴口罩、持刀和铁通的人士向事主施袭之后逃去，警方接报到场并将事主送院。警方表示，调查后锁定4名涉案人士，发现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和在区内读书，昨日拘捕他们，不排除会有更多涉案人士被捕。警方又说，两名事主亦有黑社会背景。沙田区议员许瑞宇去年7月14日在新城市广场警民冲突中协助调停，期间涉嫌阻碍警员的拘捕行动，被控阻差办公罪，案件在沙田法院裁决。处理主任裁判官温兆明表示，控方两名证人大致上可信，但被告对警方没有恶意，行为上亦未影响警方执法，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温兆明表示，被告同追捕男子的警员只有两次身体接触，但没有阻留行为。当时被告亦都手持大声公，不断呼吁现场人士冷静并离开，可见他对警方没有恶意。最终裁定控方未能在毫无合理疑点下证明控罪，被告获无罪释放。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可能阻止部分中国企业在当地证交所上市，上市公司亦要证明不受外国政府控制，不合规例的公司或会被除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方行动只不过是美国对中国的企业进行政治打压的一个具体行动，亦是希望压制中国发展的具体表现。华春莹指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将证券监管政治化，法案如果最终成法，将严重削弱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最终将损害美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地位，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他强调，中方希望美方看清形势，为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而不是设置层层障碍。中方当然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是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青衣北岸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长安村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青衣北岸公路的全线是需要封闭的，沿住青衣北岸公路去荃湾方向的车辆就需要改行淡江山交汇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咁就在青衣北岸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长安村因为有意外，全线封闭，车辆是需要改行淡江山交汇处，一大挤塞，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同埋保持忍让小心。至于较早前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坏车仲未拖走，之前是中线受阻，现在改为慢线封闭，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就是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因为有坏车慢线封闭，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贸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车龙一带消散，龙尾近沙田马场。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之后提提大家，在大埔道因为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的72和81号是需要改道行驶，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另外提提大家，因为强风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的航线暂时是不行驶大澳航点，只是维持屯门东涌沙罗湾航线的有限度服务。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域多利道沙湾径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和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林小鲁， 我睇到跃动港岛南第一个反应，我假设咗政府系继续无限度支持海洋公园。嚟紧嘅时候，珍宝海鲜舫原本系一个好成功嘅商业机构手上，都挨唔到嘅时候，两者合并埋，系咪会变成一个成功嘅协作咧？其实都有一个好大嘅挑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嘅發展啦。咁而家政府咧就研究緊去到做一個指定酒店嘅計劃。咁食物及衛生局咧都有回應過啲傳媒嘅查詢，就話研究緊咧就規定抵港嘅旅客要強制檢疫，需要喺指定嘅酒店嗰度進行，並且咧就安排專車由機場接載，以集中管理。咁嗰類嘅指定酒店咧只可以接待強制檢疫嘅客人，咁就杜絕同一般客人同住酒店嘅機會。 會啊？咁會唔會都可以即係呢一波嘅疫情咧？大家都經常講話，會唔會都係由輸入嘅個案而引起嘅咧？咁呢個嘅做法會唔會都可以有效咁堵塞漏洞咧？咁但係各位即係可能喺海外有讀緊書位、做緊嘢嘅家人嘅聽眾嚟講，咁其實大家要啲家人啊要翻嚟香港度嘅時候，咁究竟啊會唔會遇上即係一啲訂酒店嘅困難咧？有啲咩嘅疑問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嘅。嗱，電話旁邊咧就有聽眾胡先生喺度啦，胡先生喺度，系你好， 系， 请讲啊， 各位听众好，我咧就喺呢一个马来西亚翻嚟香港嘅， 系， 咁样咧就 系最近嘅事系嘛，定系， 系啊，最近系啊，我七月翻咗嚟香港， 系， 咁样就好高兴咧，香港政府咧终于咧都懂得咧痛定思痛咧。就是做呢一个隔离嘅酒店啦，即系强制性所有入境嘅都要隔离啦。 点解咁讲咧？你话痛定思痛，点样讲咧？ 点解咧？你睇得到咧，香港几波呢一个疫情爆发咧，都系追踪到个病株咧，都系外地输入嘅。咁而喺嗰个成个检疫里边咧，即系我翻嚟香港之后咧，我睇到咧就系、是、即系。在无论电视无论是自己的朋友回来检疫呢看得到呢就那个是很多漏洞的。 嗯你觉得漏洞有什么 那个漏洞呢好像我自己亲身一下那我回来的时候呢在机场呢就是要做那个就是深入期是不 是 那由落机至到在上面排队呢基本上呢是没有人做 enforcement 呢就係話叫嗰啲乘客咧，就係、是、要一個跟一個咧，每個保離1.5米距離嘅。 嗯， 呢樣咧係完全冇嘅。 係。 咁然後咧、就係 嚇，仲有咩漏洞啊？你覺得嚇？ 嚇、啊，咁啊，再者咧就係、是、話你即係俾人哋自由坐車咧，咁呢個好大嘅漏洞，因為點解咧？你呢一個檢查完之後就話陰性啫，但有假陰性噶嘛。咁變咗你離開咗機場之後，自己走動之後咧，早期就家居隔離啊。咁而家咧，你喺酒店嗰度隔離嘅時候咧，即係強制性就好多啦。咁我如果時間夠咧，我可以講下咧， okay. 即係我觀察大馬嘅做法係點樣嘅、啊，香港政府可以考慮嘅、 啊。時間關係不如都有機會再同你傾啦。多謝你啊，胡生。 好 多谢你吓，咁跟住落嚟，我哋嘅电话系继续系1872311啊，都欢迎大家咧就继续打电话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你嘅睇法噶。嗱，电话旁边咧就有一位专家，就系、是、医学会嘅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啊，曾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 系，咁我哋节目一直就讨论紧咧，就系政府计划紧咧，去到做一个嘅指定酒店名单，俾一啲海外翻嚟香港嘅人士咧入住检疫噶。咁大家就关注咧，究竟点样可以咧去到叫做冇漏洞咁样去将一啲嘅嚟到香港嘅人士咧，去到送去检疫啊。咁你又认为，你觉得即系所谓封闭式管理要几严密先至可以咧，就系确保到冇漏洞咧？ 我諗其實今次點解會肯作出一個咁大嘅轉變呢，我諗正正就因為我哋第四波嗰個病毒株呢係又係一個新嘅品種，即係嚟自尼泊爾同埋印度啊咁樣。咁所以突顯咗即係政府喺過去嗰個防疫嗰個措施呢係有不足。咁其實過去譬如第二波、第三波嘅時候，其實都有唔同嘅專家學者都講過，就係話其實我哋係咪應該要有定點嘅隔離措施咧？尤其是俾嗰啲翻嚟香港嘅人士，咁同埋專人專車接送咧咁樣。咁我諗而家肯行出呢步都係好事，不過問題咧就係話你唔係淨係講呢個咁嘅 idea。即係唔係淨係一個咁嘅方法，你其實硬件唔係最重要，你最重要係個軟件。軟件係即係話你要做到好似係，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喺嗰陣時喺進人村嗰度，即係你可能要派住有相關嘅人員去駐守，同埋去睇住一啲被隔離嘅人士係咪有行出房門啦、啊。等等，咁同埋咧，你係要即係確保佢哋真係冇一啲屋企人啊，或者係佢啲親朋戚友嚟探訪咯。咁所以我諗 喺個軟件嗰方面，即係講緊係人嗰嗰個即係監督啊，或者係規即係做嗰啲即係我哋講緊規範咗佢嗰個活動啊，同埋咧做嗰個醫學監察，我諗係要做得夠完善咯。即係依部分我反而想着重嘅。 系，另外咧就政府亦都研究紧咧呢个嚟香港人士完成咗14日嘅酒店检疫之后咧，会唔会仲可以喺第19位20日咧做多一次嘅检测啊？你又觉得个必要性大唔大咧？ 嗱，而家其实就即系都系讲啦，就系、是、我哋不嬲14日即系做咗咁耐啦。咁其实点解有学者讲到话第19日要再做咧？其实最主要就系话，我哋希望捉埋嗰2% 至3%，即系唔系属于喺14日以内发病嘅人士。咁我谂成个即系 idea 嗰、那个即系说法咧，其实都系希望我哋可以真系尽快清零。咁所以先至得出有一个咁嘅即系讲法嘅。咁如果執行上係許可嘅，我贊同嘅呢、這個做法。咁不過都係講嗰句啦，就是、要睇翻衞生防護中心啦，同埋相關嘅人員咧，係咪真係能夠可以即係去督令得到，或者係指示得到相關人士佢哋要按時去做呢個測試咯，同埋佢14日之後係咪都係要即係佢個即係活動範圍啊，都要係有所限制咯。咁 我正想問你就係、是、因為14日酒店檢疫之後，距離第19、20日做病毒檢測都仲有5、6日嘅時間喎。你覺得呢個人士可唔可以有即係喺社區度活動咧，還是要喺家居度繼續檢疫咧？ 嗱，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酒店係足夠的話咧，咁當然就係酒店好啦。因為始終家居隔離咧都唔係一個安全嘅做法嚟嘅，即係由頭到尾我都唔贊同係家居檢疫呢樣嘢嘅。咁咁印證咗即係其實都係啦，即係過去都試過有啲事件喺嗰度出現過啦。咁所以而家其實希望就係、是、即係政府真係諗啦，如果你真係想即係將嗰個日數係再拖長啲嘅。咁佢真係要預備多啲嘅酒店啊、房間咧去做呢樣嘢 啦。OK， 好啦，曾醫生同你傾翻就係最新個疫情嘅發展啦。咁嗱，呢一波嘅疫情咧，即係有兩日過百，即係兩日嘅單日過百嘅個案啦。咁今日咧又再新增咧90宗啊。咁見到咧一啲嘅群組，即係除咗之前大家好關注嘅歌舞群組之外咧，咁而家又出現其他嘅群組值得關注啦，包括係地盤群組啦，同埋一啲嘅院舍群組啊。你點樣睇而家嗰個嘅疫情嘅发展情况？ 嗱，依一波嘅疫情，我绝对唔十分睇好嘅，因为个原因系已经喺即系各行各业同埋社区咧有大量嘅隐形人士。嗱，有今次第四波令我担心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有唔少嘅个案咧系喺医院嗰度出现。嗱，依样嘢喺第三波嘅时候咧，即系相对地冇咁多嘅。嗱，第三波嗰陣時，即係可能局部有喺某一啲嘅即係公立醫院可能會出現啦。咁但係今次你睇翻咧，就係喺私家醫院咧都有唔少嘅個案， 包括養和醫院啦， 係啦，咁、所以我諗就大家其實每一位人士咧，真係要明白就係話醫院係我哋最後一道防線嘅，即係防線嘅咩咧，就係俾一啲真係有患病嘅人士咧。佢哋去嘅，咁如果醫院係守唔到的話咧，或者引致到有爆發咧，其實最終受苦嘅係我哋香港人，即、就、係、是、一啲真係需要求醫嘅人士咯。咁所以依部分我希望真係有關方面，尤其是衞生防護中心咧，可以真係俾出一啲嘅指引咧，俾私家醫院咧去睇下可唔可以有一個共一致性嘅。即係我講緊感染控制嗰方面嘅措施可以做得到，加強得到嚇。 Okay. 曾醫生嚟都問埋你咧，就係、是、關於呢個院舍嘅問題啦。頭先都講啦，有一啲嘅殘疾院舍啦、殘疾人士院舍啦，同埋護老院咧，都出現咗爆發嘅群組啊。咁而家政府就要求咧，就所有嘅院舍員工咧都要做強制檢測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即係員工眾多啊，咁都係好多人要去到社區檢測中心嗰度去到預約嘅都係爆滿啊，要去到排隊啊咁。咁同埋咧，而家就有啲護老院嘅業界咧就話。 其实除了员工之外都有其他人是会走入来院舍的，包括医院的外展护士和政府人员等等，担心这些是一些防疫漏洞，你又怎么看院舍的环境呢？ 院舍其实是绝对属于一个高危的地方，因为第一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都见到有很多老人家在院舍那里感染得到，咁所以呢院舍係一定要係加强嗰个感染控制嘅。要盡辦法，即係譬如做一个叫恒常嘅检测俾院舍嘅员工。咁同埋呢就係、即係一啲外展嘅医护呢，如果要进入到个院舍呢，其实都可能要恒常做嘅。咁我希望有关方面有一啲嘅机制呢，即係譬如每五至七日可能一啲定期要去到院舍嘅医护啊，或者是在当中长期驻守在某间院舍的，他们都要定时定后去提交一个阴性的报告、 okay. 然后才至得、 嗯。最后一个问题呢，就问问关于疫苗的发展。因为看到呢英国政府已经是宣布批准使用辉瑞和即是一间德国的公司所研发的疫苗。亦都看到其实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药厂、就有一些研发的成果。而澳门方面呢都说是会有应急的疫苗是今年年底到位。咁至于睇翻香港啦，香港而家就话咧，要系由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小组同埋专家顾问咧，去睇睇咧，就而家嗰啲嘅疫苗研发嘅数据咧，就再作评估。其实你自己睇吓，即系而家咁多只疫苗都有进展啦，香港系咪可以出手卖啦？已经， 其实我相信就特区政府应该要有一个意向俾一啲即系药厂啦。就是他們本身有沒有意向就是將會買啦。咁呢樣嘢我諗相信應該要做嘅，因為你唔做的話咧，其他人都會做。咁當然啦，我哋永遠都係基於嗰個科學啊、安全數據啊等等去考慮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可能有陣時你都要大膽啲去睇一啲初步中段嘅成果啊。中期嘅報告咧，然後作出一個決定咯。因為如果你真係等齊曬所有最終嘅即係譬如我講臨床嘅結果，然後先決定即係博取係邊一隻你會去引入咧，可能為時已晚啦。 OK， 好啊，多謝曬曾醫生啊。曾其恩醫生咧就係醫學會嘅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啊。跟住落嚟咧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就係嚟自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負責質素及標準嘅劉家憲醫生啊。劉醫生你好， 係你好啊，劉家。 嗱，而家個疫情都係漸趨嚴峻啦。咁其實而家醫管局嘅負壓病床啦、病房啦嘅使用率係點咧？咁同埋咧就係而家亞博館嗰個社區治療設施又係進行成點咧？ 我哋今日咧就去到今朝九点啦，咁我哋医管局就开咗1185张负压嘅病床嘅，咁使用率咧就大约系70%多啦，74%。咁负压病房咧，我哋就开咗644间，使用率咧都系大约76%。吓，咁啊系都其实70%对于我哋嚟讲咧都系有啲压力噶啦，开始。因為我哋始終都要留翻一啲時間咧，去做一啲清洗啊、病床嘅輪轉啊咁樣。正正係因為咁樣咧，其實我哋11月25日咧就已經使用咗亞博館1號、2號嘅場館啦。咁嗰度就接收一啲比較輕微病徵，甚至乎冇病徵嘅一啲確診咗嘅病人啦。咁啊，等佢哋喺嗰度咧就慢慢等個病毒慢慢少啊，或者抗體出咧，咁我就可以喺嗰度直接出院啊咁樣。咁呢個都幾好嘅，可以令到我哋嗰啲負壓病床咧嗰個使用率咧個壓力就會冇咁大咯嚇。 仲有冇需要喺醫院裏面開一啲以前上一波疫情用過嘅所謂二線病房咧？ 你問得好好啊！呢、這個其實都係我哋而家嚟緊一啲安排嚟嘅。點解咧？因為我哋見到今次入院即係今次嘅確診病人咧，喺50至60啦，60至70歲嘅病人咧比較多嘅。咁佢哋又話唔係話好高年齡，不過咧就始終比起上一波再第二波啦，即係後生嗰啲咧，咁佢哋即係有機會入醫院嘅情況都多嘅。咁我哋已經陸續咧開翻我哋嗰600多張嘅二線病 房的病床啦，去接收在一线病房的病人下去。咁咧就嗰啲通常是即系已经康复紧啦，又或者个病征比较少啊，身体状况比较好啦，咁去到二线病房啦，其实都系等紧个嗰个病毒嘅冇啦，或者等紧嗰个抗体出咧就可以出到院。咁正正咁样咧就可以增加翻我哋一线病床咧嗰个载量啊，咁可以适当嘅病人就可以入到院吓。 系，而家今次呢一波疫情咧，系咪亚博馆嘅社区治疗设施已经可以处理晒？有冇需要用翻鲤鱼门呢啲地方？ 暂时我哋因为亚博馆有1900张床啦，咁我哋同埋都有流转嘅。其实我哋一路咧都有病人系入咗亚博之后出咗院嘅啦，已经吓。咁我哋暂时我哋就用住亚博馆咧，都希望可以处理到一啲病征比较轻微啦，又或者佢即系冇病征嗰啲病人先。咁暂鲤鱼门暂时我哋就交翻咗俾政府先嘅吓。咁所以亚博馆咧系我哋而家系社区治疗设施嘅最重要嘅一个部分咯吓。 我都有睇你头先刚才出席记者会嘅发言啦，咁都关注到咧有一个个案啊，就系玛嘉烈医院咧有一位嘅82岁女病人咧，咁就系11月14日嘅时候，因为即系有痰入院啦，咁当时嘅病毒测试咧系阴性嘅，咁但系后来咧咁就系再转去内科病房出院嘅时候再做测试咧就变成阳性，咁大家就关注咧究竟佢嘅感染嘅途径喺边度咧，系咪喺院内咧咁而同埋就系、是。有冇一个即可能系假阴性，即第一次检测系假阴性嘅情况，系可能性喺度咧？你哋系做紧啲咩嘅去到预防咧？ 这个病人就头先你都讲得清楚啦，佢11月14日已经入咗院。当时我哋已经摆咗喺个负压病房嗰度嘅，一隔离病房嗰度嘅，因为都知佢有发烧嘅情况。咁啊，当时嘅结果系阴性吓。咁啊，再之后佢一路好转嘅，情况一路慢慢好嘅，先至去到丽景大楼去做康复啊。跟住就本来应该琴日出院嘅，但系我哋出院前都帮佢验多一次，因为佢其实冇病征噶啦吓。验多次就发觉系阳性。睇翻嗰个记录咧，其实。而家都好难排除究竟佢係入院前已经感染咗啊，又或係入咗院之后先感染嘅。因为我哋昨日同一时间帮佢做嗰个抗体测试呢，佢就係阳性嘅。咁即係话其实佢就唔係话啱即係唔似係啱啱感染㗎啦。咁究竟係院到入院前啦，又或係入院中途感染呢咁样。而家我哋都做緊个源头追踪，搵任何可能性我哋都唔可以排除。但係我哋睇返病人住院期间呢，佢就冇喺同一格同佢嘅病，即係喺佢嘅旁边有確诊嘅病人出现过。咁啊但我都稳阵嘅，而家所有佢住个病房同佢同一格，甚至乎同一个病房嘅病人呢，我哋都会做一次测试先，睇下会唔会有一啲冇病征嘅病人啊，或者係一啲我哋唔知道嘅病人呢，我哋有机会会搵到㗎咁样。咁我哋都稳阵嘅，所有病人啊员工都会做个测试先㗎啦。 係咪都有啲嘅员工啊处理过呢位病人嘅医管局员工係因为即係冇着够个人防护装备要去到做一个检疫啊。咁其实係咪涉及抽痰嘅程序呢？点解抽痰嘅时候冇即係着够足够嘅装备呢？ 都明白嘅，因为抽痰始终呢，我哋有机会有啲我哋叫霧化啦，即係啲好細粒嗰啲病毒可能空气嗰度出现啦咁。咁我哋都会提醒返我啲同事嘅，即係做呢啲比较高风险嘅程序嘅时候呢，记紧啦着返适合嘅个人防护装备啦，即係减低佢即係受到感染嘅机会。我哋而家暂时嘅个人防护装备呢足够嘅，同时都可以即係要用呢定随时可以攞到嚟用嘅。有阵时都明白，同时可能工作系即系好忙啊咁嘅情况，咁啊始终啦呢个病佢我哋而家暂时都知道佢系透过飞沫传染啦，但系如果做啲雾化嘅时候咧，就有一定嘅危险喺度。我都已经喺唔同嘅层面咧去通知翻我哋嘅同事噶啦，即系点都好。最重要保護到自己先咁樣咯。 另外都關注到聯合醫院啦，咁早前你哋都公布咗啦，咁有一名嘅內科同外科嘅病人，咁喺入院篩查之後確診啦，仲有咧就係泌尿科問題發燒嘅女病人咧，亦都係要即係被列為呢個緊密接觸者噶，咁同埋咧就係、是。仲有咧，就系有一啲嘅外展嘅职业治疗师咧，都系有确诊嘅出现，担唔担心医院系有爆发嘅情况啊？ 其实我哋大家谂下啦，而家成个社区咧嗰个个案不断上升嘅，咁我哋其实而家其实系个病毒咧都围绕住我哋医院嘅，所以任何喺社区做嘅市民，佢哋都有机会患上呢、這个新型冠状病毒。佢可能有病征啦，可能冇病征啦咁样。咁正正系咁样咧，我哋就希望入院嘅时候咧，我哋有个筛查。你见到我哋佢嗰个外科又好，内科又好，嗰两个病人咧， okay. 都系入院嘅时候，我哋帮佢做筛查，揾到出嚟嘅。正正就因为咁样，我哋可以断绝咗咧，去继续去传播落去嘅风险喺度。 OK， 咁、就至于我哋嘅同事亦都系嘅，佢哋如果有需要嘅话咧，我哋一定会提供适当嘅筛查俾佢，或者适当嘅检查俾佢咧，吓、 okay. 令到知道佢哋有冇呢个情况。 好，时间关系，同刘家宪倾到呢度先啦。刘家宪就系医管局嘅总行政经理嚟噶，听一至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坏车仲未拖走，慢线仍然是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另外，青衣北岸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长安村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啦，全线封闭咗噶，车辆要改经淡干山交汇处，一带系挤塞，龙尾过咗长安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税务大楼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94人民币离岸价6.55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港金收报17,020元，比上日收市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35.4美元，卖出价1,836.38美元。港汇指数101.5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汽车着火的事故在长青隧道。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因为有车辆着火，现在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的全线暂时封闭的。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接近货柜码头。现在呢刹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啦，就是、因为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有汽车着火。呢一段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咧，暂时全线系封闭，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货柜码头。咁而喺青衣北岸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长安村咧，较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呢一段青衣北岸公路嘅全线亦都系封闭，车辆咧系需要改经淡干山交汇处噶。而家龙尾就排到近香港船厂。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御龙山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马料水交汇处。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坏车亦都已经拖走，慢线解封。但系而家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咧都系非常长，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接近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今而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丽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

林朗彦一条罪就是七个月的监禁，周庭都是两条罪就是十个月的监禁。咁睇翻呢件事件咧，都令到咧就係香港個反應都好兩極啦。咁見到其實涉事嘅，譬如係周庭咁樣啦，咁聽到判刑之後咧，都有喊咗出嚟。咁而好多係旁聽啊，或者係支持佢哋嘅人啦，好多都係一啲佢哋前眾志嘅成員咧，都有啲人咧係喊咗上嚟，更加有啲人咧係追住個囚車去到咧係作出一啲支持啦。但係另一邊上咧，亦都有啲即係應該相信係支持建制派嘅一啲市民咧，咁。开庭之前已经有同呢啲呢三个人嘅支持者口角啦。咁而咧，当呢啲嘅建制派支持者佢哋知道三个人嘅刑期之后咧，系开咗香槟咧去到庆祝嘅。咁睇嚟咧，呢三个人嘅判刑咧，都系喺社会上面都有到好大争议。周崇明，你又点睇咧？ 我谂个焦点而家就摆喺嗰个即系用乜嘢控罪去檢控佢哋三個啦，啊，同埋嗰個量刑嘅標準啦，咁似乎都好有爭議性嘅，因為嗰、那個即係煽惑或者係自己去參與或者係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呢個罪咧，喺過去嘅好多嘅一啲社會事件裏邊咧，似乎都係告一啲更加嚴重嘅罪嘅，譬如煽惑去參與一啲非法集結啦，啊，或者係一啲煽惑去。干犯一啲公众防扰罪啦，等等啦，咁而家似乎用一个大家以为比较轻嘅嗰个控罪咧，但系原来判刑咧系可以一样咁重嘅。譬如好简单，个比较就系、是、占中九子，其实有四位咧系最终系冇即系缓刑或者系社会服务令嘅，而监禁嗰个刑期咧系八到十六个月。咁所以而家呢三子咧。嗰、那個刑期咧，其實都係不相伯仲嘅，去到十個月、十幾個月，咁似乎就係即係等同於佔中咁嚴重嘅一個嘅判刑。 咁、或者我都略讲返嗰个案情啦，让大家听众呢都係再回顾返呢个嘅事件啦。咁根据呢就係、是、判刑理由里面嘅案情所讲呢，咁去年嘅6月21号呢，咁就係、是、黄之锋同埋林朗彦呢就攞住扩音器，就喺立法会出面啦，即係海富中心同埋立法会出面附近呢，就係、是、号召呼吁就是、几百名嘅示威者呢一起去到下角道嗰度，去到包围警察总部。咁而呢就係、是、大批嘅示威者咧，一路行嘅沿途咧，都一路嗌住口号，譬如话系去包围警总咁样。咁而咧就系、是、亦都见到咧，系阿黄之锋啦，同埋周庭咧，亦都系去到警察总部嘅车辆入口啦。咁就亦都系阿黄之锋咧，有去到呼吁市民去到堵塞警察总部嘅两个出入口啦。而周庭咧就攞住扩音器咧，就喺现场就系、是、向住现场人士咧就高呼口号啦，同埋不时咁拍掌去到和应噶。咁个案情都讲到话咧，今次嘅未经批准嘅集结咧，就由朝早嘅11点大概27分开始，去到咧就系凌晨啊，第二日嘅凌晨咧3点几咧先至完结嘅，历时咧系超过15个小时，同埋咧亦都系高峰时期咧有超过9000名嘅示威者噶。咁案情亦都讲到话咧，今次黄之锋咧就系担当积极咁扮演一个领导人嘅角色啦。咁而见到周庭咧亦都有从旁协助嘅。咁有啲咁样嘅情况啦。咁而咧，大家可能都好关注咧，就系、是、今次亦都系咧，周庭咧吓第一次系坐监啦吓。今日咁而即系据报咧，今日咧亦都系佢咧就24岁嘅生日啦。咁大家都关注到啊，其实众志呢个嘅组织啦，即系之前由学民思潮啦，关注国民教育啦，而去到演变出嚟咧嘅众志嘅一个政党，跟住咧就试过有人参选啊，咁后屘就被 DQ 啊，到而家系活跃参与社运，结果咧就有3名嘅人士咧，就系喺呢个包围警总嘅事件之中咧，就系被捕入狱啦。咁究竟系又系一个点样嘅社会气氛咧？周崇明， 我谂即系关于个判刑，等阵可能有啲法律专家更加会清楚讲得，究竟个情况系咩原因啦？吓，咁但系如果讲翻成个众志以至到之前学民思潮咧，我相信即系确实喺，尤其喺占中之后咧，系变成咗一个即系政府或者甚至系。即係從一個比較宏觀嘅國家或者係外交層面嚟講咧，係變成一個都幾即係主要嘅一個打擊對象或者係一個針對嘅對象啦。咁我估第一個原因就係似乎包括即係黃之鋒同周庭咧喺國外係比較高調同埋係即係知名度係好高嘅。咁但係唔好忘記就係其實我哋之前係冇國安法嘅，冇一啲所謂串連啊，因為勾結外國勢力 之類嘅嘢。咁究竟佢哋犯咗咩事咧？點解會被針對咧？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嚟嘅。 好，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咧，要喺度讲一讲嘅，就系咧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近管道出口有车辆着火，现时管道嘅全线封闭，龙尾咧就系喺青葵公路近丽景嘅，驾驶人士咧系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咁请大家留意啦。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如果大家对于今次三名前香港众志嘅成员吓被判监嘅一啲一个嘅结果啊有啲乜嘢嘅睇法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咁啊，周崇明都讲一讲我哋呢个法律嘅角度啦，点样分析今次嘅判刑理由咧？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啦，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嘅首席讲师张达明啦。张达明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今次三名嘅被告啦，就被判监系7至13.5个月不等啦。你又认为呢个判刑是重是轻咧？ 我自己觉得咧，最大嘅问题或者最值得商榷嘅问题咧，就系、是、似乎裁判官咧就系、是、将今次嘅控罪咧就系、是、等同于非法集结嘅控罪嚟去处理嘅。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最大商榷咧，就系、是、话究竟佢今次呢个判刑咧，其实系唔系？即係所謂犯咗法律原則咧，就係、是、冇相應到咧，就係、是、關於嗰個控罪本身嚟去判啦。嗱，因為我哋有一個好簡單嘅法律原則咧，就話、是、若果你係佢承認咗乜嘢控罪，咁你就基於嗰個控罪嚟係去判刑嘅，就唔係咧就基於另外一條嘅更加重嘅控罪咧係做判刑嘅。嗱，咁就喺呢点嚟讲咧，大家要明白咧，喺公安条例之下咧，其实咧系有一个好主要分别咧，就系、是、非法集结同埋未经批准集会两个咧系唔同嘅罪行嚟嘅。咁而两个罪行最主要嘅分别咧，就系、是、非法集结咧，就系、是、涉及到一啲所谓非和平、一啲暴力嘅行为，会引致可能引致一个所谓破坏社会安宁嘅。但系咧就系、是。未经批准集会或者未批准集结咧，基本上就话你冇跟公安条例嗰种嘅通知嘅规定，去攞咗不反对通知书，而系去进行一个嘅集会。但基本上咧，就系、是、嗰个集会性质咧系和平嘅，因为佢唔和平咧就应该告非法集结，系啦。嗱，咁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咧过往嚟讲咧，未经批准集会咧，以前咧就系唔告嘅。即其實大家知道咧，就喺回歸前後咧，都好多爭拗咧，應唔應該就係要攞不反對通知書，然後先去集會啊，成咁樣。咁特別有好多學生組織咧，佢哋個理念問題咧，覺得我唔可以接受，我要去攞你批准，我先集會嘅。所以佢就專登咧，就係去進行一啲嘅所謂集會遊行咧，佢就唔會通知警方，唔攞不反對通知書嘅。咁但過往咧，不嬲咧，政府咧都因為係啲和平集會，係和平集會都受到憲法、基本法嗰個和平集會嘅自由嘅保障嘅，咁所以咧平衡翻咧，佢哋就唔告嘅。咁就曾經我諗好似1999年到咧，試過咧突然間咧就係因為咁樣而拉咗香港大學嘅學生咁樣，跟住都吵得好緊要啊！大律師公會出聲明啊，當時湯家驊做主席啊，咁我覺得喂，你咪咁樣咪扼殺咗和平集會嘅自由咯，咁啊最後咧。都是冇拘捕完之後，最後都冇檢控到，都是比較警告信咁樣。咁當然嗱，即告唔告咧，咁呢個佢可以轉咗佢檢控嘅政策啦。但始終咧，就未經批准集結咧，基本上是一個相對輕微嘅罪行，同埋咧亦都係受到即所謂憲法嗰個和平集會自由嘅保障係需要考慮嘅。但我睇翻今次裁判官嘅判詞咧，佢隻字都冇提到咧，就係話呢個未經批准集會一和平嘅集會咧。其實是需要咧，係受到憲法嘅保障，佢要考慮埋佢行使緊憲法權利嚟去考慮嗰個判刑嘅，佢冇考慮到呢樣嘢，甚至佢喺嗰個裁決嘅21段咧，就話喂，基本上咧就係話同非法即係、集結咧，基本上係性質一樣嘅，佢舉出4点咁樣，但係就全部冇提到咧，就話嗰個性質係唔同嗰樣嘢。咁我諗呢個最大問題嘅，即係或者。即係因為我哋個原則就係咁樣嘛。譬如你若果控方係有證據係證明黃之鋒佢呼籲或者組織嘅集結咧，係涉及到啲非和平嘅暴力嘅行為咧， 咁控方咧就可以告佢非法集结。咁但系控方唔告佢咧，亦都即系变相表示咧，佢系冇足够嘅证据咧，系证明佢哋系知情或者系组织紧一啲嘅即系所谓非暴力嘅行为。但最后你见成个裁决书咧，就基本上佢嘅判刑嗰个理据，特别我睇翻佢49段咧，佢就话。觉得由于本案涉及破坏公众秩序或安全及安全对公众人士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为了保障公众这个市民的生命财产，就所以要罚一个具阻吓性的刑罚。他基本的说法就是等于他是犯了非法集结罪或者暴动罪。 嗯 但不是嘛。 其实呢裁判官在正正刚才你引述那两段的判刑理由书里面呢都有讲到。咁点解即係裁判官呢有引用返呢黄之锋进入公民广场案呢嚟到做一个判刑嘅啲考虑㗎。因为佢讲到话呢其实今次即係未经批准嘅未经批准嘅集结同之前公民广场案嘅非法集结都系公安条例底下嘅罪行啦。咁同埋呢最高刑罚呢又系相同㗎喎。同埋呢控罪性质又相似啦。都是涉及一些的群众聚集啦，同埋咧背景是涉及社会议题，亦都系咧系雷同的，咁所以咧就系攞两者咧做一个比较，你系咪觉得都系唔得咧？ 呢个正正就是个问题咯。嗱，因为咧其实咧就正正佢有一段咧，其实当时辩方大师都提出啦，一之前个黄之锋案咧，2018年中审法院一个咧，嗰度咧系嗰三人个系涉及到暴力嘅非法集结啊嘛。即之前嗰單咧，咁所以無論上訴庭或中審法院嗰度咧，都講緊，因為你一啟動暴力咧，就變咗做咧，你就係即係變咗做就嗰個你個憲法嘅和平集會自由權利咧，就唔適用啊嘛，所以就唔需要考慮緊你行使憲法權利嗰樣嘢嘛，咁所以佢就係要用一個阻嚇性刑罰重刑啊嘛，但係咧，所以佢講嗰四點咧，所謂雷同咧，佢正正就唔講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是。非法集結同埋未經批准集會最大的分別咧，就係有冇使用到暴力嘅問題啊嘛。 嗯，OK 啊，咁呢個正正就係話我最大嘅商榷咧，同埋係有一系列嘅歐洲人權法庭嘅判例咧，都係咁樣講嘅。因為當你因為好多有啲國家咧，佢先覺佢要申請集會咧，好多規限啊、剩啊咁樣，好多人冇遵守到嘅。咁但係人權法庭亦都講到明咧，即使佢冇遵守呢啲規限咧，因為如果佢係和平嘅時候咧，佢仍然係會受到憲法嘅保障。 Okay. 即係當局亦唔應該全面驅散，喺判刑嗰度亦都係一個重要嘅考慮。但今次似乎完全冇考慮到喎。 是看其实裁判官都有留意到今次他们被控的就不是非法集结罪。但是他们都讲到今次判刑的时候考虑过几个因素，就是保护公众、公开谴责阻吓罪行，也都是很详细地列出他们今次所犯的罪行所带来的影响和背景，包括是说黄之锋有预谋，就是前一天已经有一些信息去到呼吁大家包围警总，三名被告都是积极地参与，咁同埋咧，黄之锋咧都系扮演一个领导嘅角色啊，等等，亦都讲到话咧，即系警方因为被包围咧，就冇办法咧就处理到61宗嘅999求助个案，咁就话咧系令到市民带嚟不便啦，又话黄之锋好自私啊，咁呢啲系咪都系佢今次判得重嘅一个考虑嘅因素啊？ 不过当然系嘅，好明显，即系佢判得重，但我就讲话最大嘅伤痛咧，就讲翻咧，因为我哋有个法律原则嘅，即系你嘅判刑咧。是要相应返你嗰个罪行本身嘅。因为譬如就係话伤人咁样，其实都好多唔同层面嘅罪行嘅。譬如最简单，你可能係一个普通襲击，跟住呢就係、是、即係襲击引致他人即係、就是、受伤，跟住可以伤人罪，可以伤人令引致人严重受伤。咁你最后呢你係若果係佢告入咗边一条罪行呢，就要用返嗰条罪行嗰、那個性質係去量刑，你就唔可以咧自己係即係因為即係加重咗佢咧，因為啊，即係你係即係將佢提升到另一個嘅層面咯。即係呢點咧，就係、是、似乎咧，我睇翻成個裁判官嘅考慮咧，佢係忽略咗咯。佢就即係冇喺度就話，因為即係被影響嘅集結咧，其實係輕，所以點解咧？大家明白點解佔中嘅時候咧，當時戴耀廷佢全部肯承認未經批准集會噶。但當時律政司就不肯去告呢條罪，他要專登揀個所謂公眾妨擾罪咧，即係佢都知道咧，如果告他未經批准集結咧，一啲條係和平集會咧，基本上係罰款嘅啫， 過往不嬲嘅案例咧，都係罰款或者唔告嘅。咁所以你唔會係判到咁重嘅刑罰嘅。所以嗰時2014年嗰、那個即係所謂佔中嗰度咧，最後律政司諗嚟諗去咧，就諗咗條好舊嘅普通法嘅罪行公眾妨擾罪，如果告得入咧，就可以就係坐監嘅。咁佢所以你明白點解？所以今次咯奇怪咧，就係、是、似乎裁判官咧係冇去特別係去諗到咧，今次佢哋承認呢條罪咧係一個和平嘅未經批准集結罪啊。 Okay. 所以你就不可以将不和平的因素摆落去那个判刑那里，因为如果是的时候你应该告他第二条罪嘛。 是还有分零钟时间把握，就想问埋今次裁判官都有很详细地论述黄之锋那个的领导角色，包括他即企高啊，和用扩音器啊等等。但是呢大家都记得呢，当时呢其实很多的即他是试过去到呼吁示威者离开，同埋其实很多的示威者都未必听黄之锋的一个领导和呼吁的。其实是不是只要黄之锋有一个的意欲去到做领导角色，已经是中了那条罪，还是其实可能没什么人听都要考虑到那个实际的效果呢？ 哦，都不是你有没有人听的，中不中条罪呢？但那个就不是即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整个集会是和平，那就性质是轻微咯。即最重要就是说，即你没有证据证明呢他是知道有人是做一些暴力行为，继续是去组织或者煽动他们做一些暴力行为嘛，所以才告他就是未经批准集结嘛。这个就是似乎我看回整个裁决呢就是忽略的地方啦。咁当然就要睇睇下一步佢哋会唔会去高等法院嗰度申请保释等候上诉去进行上诉啦。 係好啊，唔該晒张达明，多谢你啊。係张达明呢就係香港大学嘅法律学院嘅首席讲师嚟㗎。不过呢就周庭呢就话想係申请呢个上诉保释呢，但就被拒绝啦。我哋电话1872311，转头返嚟再倾下。 喺葵涌公园踢波，有六名戴口罩、持刀同铁通嘅人向事主施袭后逃去，警方接报到场，并将事主送院。警方话调查后锁定四名涉案人士，发现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同喺区内读书，寻日拘捕佢哋，唔排除会有更多涉案人士被捕。警方又话两名事主亦都有黑社会背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昼气温普遍较寻日低3-4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长青隧道，因为有车辆着火，去机场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全线封闭咗噶，龙尾已经去到青葵公路近马嘉烈医院。重复一次啦，就系长青隧道因为有车辆着火啦，去机场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全线封闭，而家龙尾已经排到去青葵公路近马嘉烈医院。咁揸车嘅朋友啦，请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而家多条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至于较早时啦，青衣北岸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长安村的交通意外都仲系处理紧，全线封闭噶，车辆要改经淡江山交汇处，龙尾去到香港船厂。而喺九龙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的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公主道过咗红磡警署。重复一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公主道过了红磡警署的。其他隧道的情况，告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是接近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长青隧道之前着火的车辆事故已经处理好了，现在去机场方向是全线解封的，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多车，龙尾丽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荃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丁成，拜登选赢了，美国人希望控制疫情，恢复经济，中国就希望缓和中美对抗，香港人则希望社会不要分化，矛盾不要激化，保持香港特色和国际市场的地位。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魏俊文凭给我一个认可的资历，让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看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咧，就係前香港眾志成員黃之峰、林朗彦同埋周庭咧，就係被判刑嘅事件嘅。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周崇明喺度啦。咁頭先我哋就訪問咗法律學者張達明啦。咁佢都有講到話裁判官嘅判刑理由咧，係有一啲值得商榷嘅地方啦。因為佢都有比較到咧，就係將呢個嘅未經批准集結同非法集結嚇，咁就一齊嚟比較嚟到參考判刑啦。咁但係頭先佢都有講過另一個點啊，就係咧其實咧呢個未經批准集結相關嘅罪行咧，咁其實之前咧可能喺回歸初期咧係比較寬鬆啲嘅。佢頭先都講啦，如果嗰個集會示威係比較和平嘅話咧， 冇涉及暴力嘅， 係啦，可能咧警方都未必告， 甚至唔告添。 係啦，咁你。周崇文，你点样睇咧？即系呢个嘅事件，呢个包围警总嘅事件，但系我哋得6月21号吓，即系喺呢个嘅两次嘅百万人游行之后咧吓发生嘅。当时已经开始有人都关注到咧，就系6月咧就系12号吓，即系有包围立法会期间咧，就警方使用催泪烟嘅一个问题咧，咁所以就包围警总啦咁。咁当时个形势再去咁样告，系咪你又点睇咧？ 即系似乎睇翻个判词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里是警总，又不是立法会，又不是政府总部，于是就会涉及一些所谓999的紧急服务啊，一些涉及一些市民求助可能会受干扰啊。但是曾大明都讲得很清楚啦，就是如果你告得入的，那你咪告非法集结咯。那为什么是即是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呢？那这个似乎呢就很难用一个法律理据，起码去到这一刻呢就说服到即是一般我们对即是这几条法律对公安条例的理解啦。那于是就不其然，我想都是去回一个讨论，就是为什么众志或者是周庭啊、黄之锋这一班人呢是似乎一路以来不单止是这一个控罪，是一路都变成了政府的一个其中一些最主要的眼中钉呢？ 嗯，睇返剛才都有比較到呢，就係未經批准集結啦，同埋呢非法集結相關嘅罪行有咩唔同呢？咁因為根據呢公安條例呢，其實兩個都係公安條例底下嘅一啲罪行嚟㗎。咁但係呢非法集結呢亦都有講到話呢，係要有一啲嘅意圖導致或者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咁害怕呢啲集結嘅人呢會破壞社會安寧，或者呢驚佢哋呢會借住以上嘅行為呢去到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啊。咁咧先至叫做非法集結嘅，咁、所以咧即係個社會安寧咧就可能會係一個兩條罪之間嘅 好闊咁樣去定義社會安寧咯，而家就好似 係嚇。咁、而另外咧就係、今次咧嚇三人咧去到被判監啦。見到咧個社會反應咧係大嘅嚇，咁頭先都講啦，有即係數以百計嘅人士咧，尋日又去聽審啦，或者到場支持啦，甚至有啲人咧就係情緒激動啦，呢啲都係佢嘅支持者啦。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有譬如建制派嘅人士咧，就覺得係即係歡迎今次嘅裁決啦，咁亦都係甚至有啲人咧慶祝佢哋咧就被判監嘅咁。你點樣睇呢三個人喺社會上面？即系点解佢哋嘅判监会喺社会上面引嚟咁唔同嘅反应咧？系点样？ 嗰种所谓敏感性啦，或者系即系点解会即系被好多人睇成眼中钉？咁我哋头先都即系略讲过，似乎即系其实尤其两位系喺国际个知名度系非常之高嘅，甚至上过《时代周刊》啊，或者见过好多嘅，包括美国嘅一啲即系政府高层。咁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喂，佢哋唔系。即係有通天本領嘅，佢哋唔係自己可以令到自己變成一個咁有影響力嚇。可能即係喺建制眼中就係、是即係外國勢力去捧紅佢哋啦嚇。但係我覺得亦都係正正係從一個相反嘅角度，就係、是、其實係特區政府捧紅佢哋啊嘛。即係如果唔係嘅話，點解佢哋係有咁嘅能耐咧嚇？個原因就好簡單，即係譬如好簡單，舊年嘅反送中或者好多嘅一啲即係政府其實做錯咗好多嘢嘅一啲事件裏面咧，啊係俾咗好多機會或者係佢哋去即係糾正，但係係冇做到，而係不斷去激化緊嗰個官民嗰個嘅衝突嚇、啊，以至到咧就令到有一部分即係比較積極或者係所謂喺。里边扮其实都唔系真系领导嘅，讲真系咪啊？大部分嘅好多嘅一啲集会或者冲突事件咧，都系冇大台嘅。呢、这个旧年同即系2014年嗰个占中嘅分别吓。咁、但系就亦都系制造咗一个咁嘅空档咧，系俾好多呢啲咁样嘅年青人咧系冒起吓。咁、呢个主要嘅原因系政府一路以嚟咧系冇好好咁样去处理。嗰、那個民怨或者係好多嘅一啲有爭議性嘅事件，呢、這個先係個根本嘅原因。 頭先都講啦，咁呢個嘅案件判刑咧，咁都引起咗國際社會嘅關注啦。咁頭先都講啦，其實其中部分嘅被告啊，阿黃之峰咧，同埋周庭咧，都喺國際上面咧就係有一定嘅知名度啦。咁睇翻咧，今次都有唔少嘅國際嘅政客啊，咁又出嚟咧去到作出回應。嗱，英國嘅外相藍濤文咧就喺裁決之後發聲明，就要求香港同埋北京當局係停止打壓反對派。跟住咧就係美國國會嘅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啊，咁亦都係咧就係講到話發表一個聲明啦，就話今次咧重判呢啲嘅年輕民主鬥士係令人震驚嘅，如此不公嘅審判係清楚顯示咧北京係會不惜一切咁去消滅意見人士同埋摧毀承諾香港人享有嘅自由同埋真正自治咁話。咁而另外咧就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啦加藤勝信啊，亦都係喺今日表示啦，日本話係深切關注咧係呢個嘅三名嘅人士咧係被判囚啊，向咧中國表達咗日本嘅擔憂啦嚇。咁日本嘅政府官員都出嚟講啦，因為咧都相信同咧阿周庭咧就喺操得一口嘅流利嘅日文啦，咁同埋喺日本都有一定嘅知名度咧，相信咧都有啲关系啊。 当然即佢哋一来国际嘅知名度好高啦，亦都会即系引起好多嘅反应啦。咁我觉得正正就系喺过去嘅一年半咧，好多嘅一啲争议或者系冲突咧，其实系一啲好香港本位嘅一啲问题嚟嘅。无论是反送中啊，好多关于警察執法嘅问题啊等等，其实同外国是根本就冇关系嘅。咁 當然即係個別一啲團體或者年輕人咁，亦都會比較中意傾向咧，將好多呢啲問題咧就喺外國去講啦嚇。咁但係正如我頭先亦都提過，喂，咁之前冇國安法噶嘛，即係之前究竟出去講，即係咪你講幾句咁就係已經犯咗一啲離天大罪？呢個係一個即係香港人一路以嚟嗰個文化裏邊，我哋冇呢個問題嘅嚇。二來就係正正我頭先講，即係特區政府所犯下嘅好多錯誤咧。亦都根本唔涉及一啲外交或者係同即係其他嘅一啲國家涉及任何關係嘅。咁好明顯一個後遺症或者一個結果咧，其實就係將即係香港嗰個公眾嘅轉移咗個視線，即係話喂你係咪勾結外國勢力啊？你甚至係咪宣揚緊港獨啊？但係喺過去大部分嘅時間，我哋嗰個嘅即係。同特區政府即係好多嘅嗰個嘅爭議裏邊咧，其實根本就冇呢啲內容嘅，係咪一個莫須有或者係扣帽子嘅結果咧？嚇，呢個係我覺得係好明顯嘅都係。 就住今次嘅判刑咧，咁啊引起社會嘅啲討論咧。尋晚深夜啊，11:00多咧，咁啊律政司發咗一個聲明嘅，咁就話香港嘅人權同自由咧，包括言論自由同集會自由，係受到基本法嘅充分保障，但係咧呢啲嘅自由咧並非絕對。咁另外又話啦，有一啲嘅人士咧就提出荒謬嘅要求，要求咧就立即釋放被告嘅人咧係唔尊重香港嘅司法制度啊，更加顯示佢哋咧係罔顧三人已經認罪嘅事實啦。而另外咧，就亦都話有啲人咧，就係對司法同埋法律制度咧，係作出以偏概全嘅攻擊同埋毫無根據嘅指責。律政司認為咧，完全漠視案件嘅事實同埋情況，既不恰當咧，亦都不理智噶。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1啊，各位聽眾咧都可以打電話嚟講下今次咧三人被判刑咧，大家有咩嘅諗法先？咁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嘉賓，就係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大律師梁美芬啊。 係， 梁美芬 你好。 你好， 你好。 对于今次三人的判刑轻重，你点睇啊？ 我咧就觉得呢一次系判得比较公道嘅。其实我相信咧，嗰个裁判官咧已经系充分考虑咗佢哋嘅年龄比较轻。你要知道咧，佢哋而家所犯嘅事咧，系喺即系根本就国安法未曾颁布啦。旧年嘅6月21日，咁就系话香港自己本身嘅法例咧。其實已經有所規定，而個對象咧，大家要知道咧，佢係圍堵係警務總署。我諗任何一個國家，包括你剛才列嘅嗰幾個國家咧，如果同樣嘅事發生喺佢哋自己嘅國家嘅，即係警務總署嗰個頭上咧，我相信佢哋講嘅嘢咧就會完全唔同。咁所以咧，反為即係我會覺得呢一啲相關嘅外國人士啦，代表嘅咁政治性人物咧，反為係令到大家會更加覺得咧，究竟舊年發生嘅事，同埋即係佢哋呢幾位比較有代表性嘅人物，係所做嘅嘢係咪同外國嗰個勢力係好有關係咧？點解外國會出啲發表咁嘅意見？因為香港係普通法，首先我哋已經係無罪推定。同埋咧就疑點歸於被告，即係話咧證據確鑿嘅情況底下咧，先至會判刑。而你睇到舊年嗰個情況咧，根本佢哋係圍住一個警察，我仲記得嗰一幕，即係完全咧就好似無法無天，視香港嘅法律如無物。我絕對相信咧，舊年呢件事咧，其實第一令到好多市民都好擔心咧，究竟喺香港嗰個將來個治安係點咧？警隊都保護唔到自己，俾呢啲人咁樣係咁樣圍堵咧嚇。第二咧就係我相信，亦都係因為嗰個執法同埋判案咧，到而家先至出啦，就係令到好多咧少不更事，又或者對法律唔熟悉、唔尊重嘅人咧，係犯下日後咧嗰種肆無忌憚，去到有悲劇。有人用砖头掟死人啊，用火烧活人啊，等等。咁呢啲外国嘅发言人或者系外国嘅政客，佢有冇真正嚟体现到普通香港市民系几忧虑自己嗰个生命安全同埋财产？喺旧年成一年，即系嗰种你系表达唔同政见，即系我系尊重，但系咧就唔可以讲港独啊、自决、违反一国两制呢啲系唔得啦。 但是你不是去到这样牺牲了香港的治安、安全、稳定和普通人的生命安全都是随时受到威胁。这个呢香港的普通法已经是很即是很宽容的。普通法呢你要知道呢要判一个人入罪是不容易的。 嗯，梁美芬，其实都想同你讨论下咧，因为你头先所讲嘅，即系往后嘅暴力事件啊，或者系当即系嗰阵时即系包围警种嘅事件之中咧，有人去到包围个别嘅警员啦，当然咧即系嗰啲系另外一啲罪行啦，即系如果拘捕到、检控到咧，即系处理另外啲罪行啦。但系睇翻今次前纵志呢三位人士，其实佢哋咧系做紧一个，即系当然系一个未经批准嘅集结啦。咁但係呢佢哋都係大致係和平嘅，亦都呢并非係去到即係非法集结嘅层次啦。咁头先我哋访问过张达明呢，咁都讲话其实呢啲因为比较和平啲嘅集会呢，以前呢就都冇咁紧嘅，即係可能未必告嘅，而家呢就告埋啦，同埋呢就係个判刑呢有啲人士都觉得重添。咁其实係咪对待呢啲和平集会，即係虽则係未经批准啦，係咪比以前係紧咗呢？ 其实就从来不是紧，而是没有执法。甚至我同一啲高中生傾咧，佢就話有啲老師同我哋講違法達義咧冇問題嘅，係一定係唔會判有罪。即係就係呢啲咁嘅言論咧，係即係誤導啊，同埋蠱惑咗一啲年青人咧，佢就以為咧，你頭先啱啱講嗰段嘢就係啦，我和平嘅就得噶啦。又香港係一個法治嘅社會。我哋以前抌一粒瓜子殼落地啊！有我做過一個 case 啊，一張石子喺屋企跌咗落街十樓，都俾食環署告到去Mac Court， 然之後仲要影響出國讀書，係好嚴嘅。如果你嘅證據確鑿嘅話，唔係咧，去到舊年咧，啲年青人咧或者係唔熟悉法律嘅，你聽咗呢啲就係一啲誤導嘅歪理啦。啊，乜嘢為之和平呢？係你講啫。对于其他人入去是不是和平呢？对于那个被人围的那个 警察那些警务人员在里面十几二十个钟不出得来，那些是不是和平呢？那个感觉就是刑事罪行很多，你令到那个人生命感觉有为受威胁都可以是一个罪行来的。所以呢无知呢，即是我记得宣誓案的法官就讲得很清楚，你无知不熟悉法律不是一个理由。任何时候在法治面前都不是。所以根本成年人就要提醒他们嘛，识法律的人，而不是说喂和平啊，这次很例外，这次我反而觉得其实个法官是已经充分考虑了他们的年龄呢。 是 梁美芬啊， 周崇明跟你谈 谈。刚才你都提过了，即除了他们即似乎都是用一个违法达义，或者即在年轻人那里都很普遍有这种想法之外呢，你都提过他们是似乎是涉嫌勾结外国势力，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罪行来的 呢？在这里没有是判这个啦，因为你去年也都是没有这样东西啦。但是在政治上呢，他们这样，即我首先讲在政治上呢，他们现在外国这样纷纷发声，就会是令到呢我相信合理的第三人都觉得喂他这批人都跟外国呢真是息息相关。那再当然啦，就要找证据啦。 是啦，究竟有证据的呢？其实 我不知道啊，我没办法说啊。所以是这些外国的代表自己走出来讲了这么多东西，是令到更加的人就认为呢他们是这些这样的行动，这些这样的这么大型的，我形容是骚乱啦。你因为反修例示威不会去导致到后面没完没了的汽油弹和暴力事件的。那这些呢，你外国在这些情况发言呢，就自己踩下去。 但是似乎即是国安法就对这类东西就会有一定的讲法。 今天就会的啦，所以呢他 但是去年那怎么看呢？ 去年他现在根据去年的法律，因为法律是 at the time they committed 嘛，那就是6月21号。 即是我当他们真的有勾结外国势力呢，那 so what 呢？ 不是，你不要这样讲。原因因为他现在告的是去年2019年6月21号的时候的香港法律。那我相信呢，他们你一看到他读那个 charge 是没有这个的，就是蛊惑群众去参与啊，非法集结 啊组织啊，那很清楚的，你不要勾乱来讲。 不是你，因为你刚才你自己讲。 不是，我说政治上就已经一定是的了。 Okay, okay, 是不是先？你同不同意先？你同不同意啊？ 时间关系，我哋不如倾到呢度先，好唔好啊？多谢你吓，多谢你。梁美芬咧就系经民联嘅立法会议员咧，亦都系大律师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咁都听听听众咧有咩睇法先啦。有林女士喺度， 系你好， 你好， 系我就觉得咧就黄之锋咧就轻嘅。周庭呢就比较重啲，林朗远呢就差唔多啦。点解黄之锋我觉得佢判得轻呢？因为佢而家呢就係、是、煽动一班人啊去围嗰个係警种啊警总部係好严重嘅罪行嚟㗎。你知唔知一个地方嘅執法机构啊係维持治安，你真係藐视，你係藐视法几咯？ Okay. 你咁嘅态度，即系我觉得系判得轻咯。Mm. 啊，佢啊，佢都早早都唔认罪嘅，后期佢先即系衡量过啦，认罪系减轻三分之一啊嘛。佢亦都唔系一个初犯嘅人嚟嘅， mm. 即系我觉得系即系佢咁嘅态度，你认为警钟咧，你系十几个钟头、 啊， 有个孕妇又出唔到嚟，啊，即系系对整个社会啊。嘅漠視法治咧，就係、是、影響人生，同埋影響整個恐懼。 咁點解你覺得周庭係判得重啊？又 係啦，我覺得就因為佢只不過協助阿黃之鋒啫，佢、 okay, 本身嚇，即係佢唔係領導者咯。 佢、okay, 只不過係幫佢手、 啊， 我覺得佢就係判得重咗啦。周庭，我個人認為就係咁咯。 好啊，多謝曬林女士啦。咁其實咧，睇翻個判刑嘅理由書咧，咁啊，裁判官都有考慮到咧，真係佢哋今次所謂衝擊嘅對象嘅，咁都講到話咧，即係今次包圍嘅對象咧就係警察總部啦，咁亦都係中間咧有嗌過一啲貶損警務人員嘅口號啦，咁所以見到咧今次嘅行為咧，譬如佢係講黃之鋒啦嚇，黃之鋒組織呢個未經批准集結啦，組織呢個行為咧個目的係要衝擊警方，挑戰權威，挑戰警方嘅權威，所以咧佢認為咧裁判官認為咧，亦都係比咧其他未經批准集結嘅情節咧係更為嚴重，考慮咗嘅咧即係話嚇。咁但係好啦，即係都呢件事真係引起好多嘅爭議㗎，即係大家可能都會攞住，即係可能呢幾位政治人物啦，亦都喺即係社會上面呢有唔同嘅爭議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去判斷嘅時候呢都會有唔同嘅情緒呢即係加咗落去，周崇明 頭先都提過就係年輕人啦，當然我諗即係點解即係眾志或者之前嘅學民思潮咁即係可以有一個咁強嘅動員力啦，或者佢哋即係年青人嗰度有咁大嘅一啲嘅影響力呢？咁即係如果從官方嘅角度就係因為佢哋係即係自決派啦，即係甚至港獨啦，咁但係當然即係都要睇返眾志點講啦，即係佢原本嘅譬如政綱啊，或者佢哋嘅一啲即係具體嘅一啲宣言點講啦，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如果喺舊年嗰個咁樣嘅特定嘅政治環境之下呢，就真係好明顯係一種扣政治帽子嘅一個舉動啦。 會唔會覺得即係而家係青年人參與社運可能有一定嘅， 即係你做親乜嘢都話你係自決派港獨，個原因就係佢唔想你搞，於是就將你嗰個嘅即係問題去無限上綱。咁然之後咧，就可以用國安法，可以用其他嘅即係大條冠冕堂皇嘅道理嚟到去打壓你嘛。 咁都即係阿周崇明頭先講嘅就係因為都香港眾志之前嘅啲綱領咧就提及 自決 嘅問題，所以都令到啊呢幾位嘅即係眾志嘅成員啦，咁佢哋嘅遭遇咧，或者係佢哋被控告 自決，亦都唔係淨係即係眾志講， 即係特別關注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9宗系本地感染，其中31宗源头不明，包括一名中学教师以及一名驾驶多部的士嘅早更的士司机。早前在內地確診的跨境貨櫃車司機，他的家人在旺角漁滿屋日本料理的壽司部做廚師亦都確診，9名同事需要檢疫。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這名廚師較早發病， 相信由他传染给货柜车司机。被问到患者负责处理刺身和生冷食物，会否增加食客感染风险，张竹君说要视乎患者有没有注意手部卫生，他又说疫情期间应尽量避免进食寿司。卫生署已经向参与疫苗资助计划的私家医生分配减活喷鼻式流感疫苗，以鼓励合资格香港居民尽早接种，预防流季节性流感。政府会为医生提供每剂疫苗100元的资助额。发言人话：2至49岁而且属于资助计划群组的香港居民，包括介乎2岁到未满12岁，或12岁或者以上，但仍就读于香港小学的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等，都符合资格接种。怀孕、免疫力低或有其他禁忌症，则不宜接种。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出通函，公布加入守法和同理心作为首要培训学生正面价值观和态度，以加强学校推行价值观教育。当局会持续提供学与教资源与教师培训资助学校。发言人说，学校可因应办学理念、校本情况、学生需要等，进行整体课程规划，设计合适的校本价值观教育和学习活动，加深学生对守法和同理心的了解及认同，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和推广。当局希望让学生明了为了群众福祉，遵守法规是公民的基本责任，懂得逆地而处，考虑别人的处境和感受，尊重不同的意见，有助营造和谐关爱的社会。海关敏感度管制站检获约42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20万元，应课税值约80万。海关人员寻日在敏感度管制站截查一部报称是载有瓦砖的入境货车，在车上纸箱入边发现呢批混杂在瓦砖的怀疑私烟，拘捕涉案51岁男司机，并扣留货车，案件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明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4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事故，喺青衣北岸公路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住长安村有意外，仲未清理好呢一段青衣北岸公路嘅全线继续系封闭，车辆咧系需要改经淡干山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嘅，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香港船厂。就喺青衣北岸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长安村，因为有意外全线封闭，车辆系需要改经淡干山交汇处，龙尾去到近香港船厂。至於較早前摩打路道去思瑞近住映月台慢線的意外就已經清理好，車龍一大消散，現在摩打路道去思瑞的龍尾近聖座治大廈。咁提提大家咧，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较早前喺管道出口嘅汽车着火事故系已经清理好，而家长青隧道嘅交通就回复正常。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咧，桥面嗰段比较车多。另外后少少青葵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丽景一段咧系挤塞噶，龙尾近美孚港铁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咁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车多繁忙。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因为水管急收，而家近住大涌桥路同埋车公庙路交界咧部分嘅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而受到强风影响，青屿干线同埋丁九桥嘅车速限制咧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陈志杰。 跳舞群组今次市民系愤怒，就真系有人冇守规矩而令到病毒大规模传播。虽然个回应唔系话不断增加罚款、增加罚则，而系究竟你罚咗啲咩人？跳舞群组爆发疫情，所以其他行业难听啲讲同我陪葬呢样嘢，政府要回应噶噃。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周崇明喺度啊。周崇明啊，我哋倾倾咧关于施政报告咧同呢个环境相关嘅议题先啦吓。嗱，施政报告咧有一个嘅章节咧叫做迈向碳中和。咁都讲到话咧，其实咧而家香港有一个叫做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30+啦。咁嗰时咧制定嘅时候嘅目标咧就系话要喺2030年。嗰、那個嘅碳咧，就碳強度啊，就相比起2005年嘅基準咧，就係減少65%-70%。咁、嗯啊、當時咧就有一個咁樣嘅氣候藍圖咧係做過出嚟噶。咁而事實上咧，而家睇翻香港嘅人均碳排放量啦，即係如果除開碳排放量，除開香港所有人口每一個人，咁其實咧香港嘅碳排放量咧已經喺2014年咧達到頂峰噶啦。咁喺咧2018年咧就已经系回落咗，咁已经咧比2005年嘅基准年咧系下降咗36%噶啦。 冇错。 咁好啦，嚟紧咧究竟有咩嘅目标咧？咁见到中国内地嗰边又点咧？嗱、 嗯， 内地方面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咧早前就讲过，话中国咧会努力争取2030年、 嗯、 碳排放就到顶。 咁、 就喺2060年咧就实现碳中和。咁香港又点咧？香港早前咧就做过一个报告噶，咁就系委托呢个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就做呢个长远减碳策略咧，就做咗个报告。咁而家咧，政府就喺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就话香港咧会致力争取喺2050年实现碳中和。吓，咁要做一个咁嘅碳中和咁嘅目标，咁有咩嘅策略咧？咁啊，政府话会出年年中咧就更新呢个嘅头先所讲嘅气候行动蓝图啦。实际嘅一啲做法会系乜嘢呢？就会系提高啲建筑物嘅能源效益啊，推动啲零碳车辆啊、绿色运输啊、转废为能啊等等，去达至咧碳中和 吓、嗯嗯。 周崇明点样睇咧？香港系咪真系达到呢个目标咧？同埋即系过去一段时间话都做得几好、啊，你又觉得系咪咧？ 首先，碳排放呢个系即系全球关注嘅问题啦，喺香港就似乎就真系唔系太多人关注嘅，所以施政报告即系而家个几礼拜，其实你见到啲报道或者评论亦都唔会太多嘅。咁当然即系碳排放嘅一个主要来源就系我哋耗用能源嘅过程里边嘅一啲嘅多余嘅一啲，即系包括废气啊等等啦。咁其中运输交通咁当然系汽车啦。咁呢个系即系如果我哋有更加多嘅一啲譬如电动车啊，或者系其他一啲更加减排嘅汽车，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方向啦。咁但系当然远为大于呢个就系其实我哋点样发电啦，啊，即系嗰个能源系主要用喺发电啦，系占咗其实系三分之二嗰个嘅 即係能源嘅消耗嘅。咁但係好可惜就係點解香港人好似即係有少少事不關己呢，就係我哋越嚟越多嗰個嘅發電啦，包括喺呢個報告裏面講呢係可以喺境外輸入㗎嘛，即係唔係本地發電㗎嘛，而係依賴一啲境外嘅一啲嘅渠道或者係一啲嘅其他嘅一啲能源嘅來源而唔係喺本地。咁於是呢就好似好容易就將個波包拋咗俾其他人。咁其他人代勞呢，我哋就比較容易去做到呢樣嘢。咁但係呢個係一個都比較取巧或者係即係好容易去即係為咗達標咁就用一個最便捷嘅方法，但係就冇去到即係更加深切咁樣去諗下我哋係咪真係減少排放啊，係咪節約能源啊，以至到去發掘一啲其他嘅可能性咁樣。 嗯，头先阿周崇明咧就提及即系能源嘅问题啦。咁睇翻而家香港咧，嗰个能源即系能发电嘅来源嘅分布系点咧？见到咧煤咧仍然系占咗50%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煤啊，就会系一个比较污染多啲嘅一啲嘅能源嘅一啲来源啦吓。咁你嘅碳排放会比较多啲啦。咁而咧就系香港而家嚟讲咧就27%咧天然气啦吓，咁啊等等啦。咁要去到改變啦，咁其實頭先都講到話啦，政府係參考咧呢個嘅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早前咧發表嘅一個減碳報告嘅，咁呢個減碳報告講咗啲乜嘢咧？咁喺能源都有相當多嘅篇幅，咁講到話咧會去揾一啲嘅創新嘅低碳能源啦，咁包括叫做綠色嘅輕能。氢就系氢气个氢，氢嘅能源啦吓，咁会做一啲嘅学术研究啦。另外咧，亦都会去推动咧一啲嘅本地嘅可再生能源吓，即系譬如太阳能啦、风力啊、水力啊等等啦，同埋转废为能啦等等。另外咧，亦都会话继续推动呢个嘅上网电价啦，同埋咧就话咧会嚟紧都会去到展开一个研究，就睇下点样去进口核能。 嗯，冇错。 核能都是今次这个报告讲到话即是研究进口核能都可能会引起大家一些关注。 当然其他可再生能源呢就没什么争议性，还有是即我想全世界都大力推广，还有一种绿色经济的一个即新的方向。即只不过香港的即科研那个基础是相对薄弱的时候呢，就要只能够即是说急起直追。但是当然在所謂的可再生能源或者一些即比較可持續的裏面呢，就全世界的爭議性都很大，就當然是核能。核能亦都不是說即香港是越來越依賴，全世界很多地方都爭論是否應該即用核能來去代替一些即 石油化工的能源。這個即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背景，包括即福島啊、以前切爾諾貝爾啊，很多一些环境嘅后遗症，咁我相信呢个亦都系好多环团最主要关注嘅一点。 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啊。咁如果听众咧对于今次呢个政府嘅减碳吓，即系希望咧去到2050年达至呢个碳中和嘅目标，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啦。咁具体嚟讲，大家会唔会譬如话都愿意未来换？唔再揸燃油車啦，揸電動車咧，咁呢啲都可能係其中一啲嘅策略。 因為燃油亦都會越嚟越減少啦，生產 嚇。咁我哋都請嚟一位嘉賓同你一齊傾下啦。咁就係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嘅委員，亦都係咧世界綠色組織嘅行政總裁余遠請啊。余遠請你好， 你好， 喂，兩位好。 Hello, hello. 点样睇今次施政報告？即系定出一个目标，话要2050年達至碳中和咧？ 呢個世界潮流冇得避，冇得閃。即係真係你而家睇到咧，全球就算喺個疫情之下咧，而家開始有個綠色醒覺，可以咁講。咁一方面就唔同嘅國家都宣布依、這個即係所謂碳中和啦，嚇、啊、咁啊即係所以香港咧都咩啦，尤其祖國啦，即係2060，咁啊香港不嬲都係有一個先導嘅角色啦。咁所以冇得逃避㗎啦 ,2050, 即係碳中和呢個目標係要做嘅。而家開始個趨勢蔓延到去企業，喺歐洲啊、美國嗰啲企業開始呢都即係宣布。咁所以呢就呢、這個再加埋美國即係重新會入返巴黎協議呢，咁我相信呢整體對氣候變化嗰個危機嘅處理呢係、那個步伐會加快。 嗯，要达至呢个目标，你觉得香港而家个进度系如何啊？有冇啲乜嘢项目啊，系要急起直追去做嘅咧？ 嗱，即係有嘅。你如果睇翻佢哋咧，就係英國嗰個部分都係啊。嗱，當然做唔做到係一回事，起碼噏咗先，起碼定目標。嗱，依個係真嘅。咁而家咧，即係喺長遠嘅策略咧，好多時如果針對啲 sector， 即係話唔同嘅行業、唔同嘅界別，去定一啲終極減碳嘅目標咧，依啲手段咧。似乎甚至话对啲建筑物啊，啲大厦要喂俾个 quota 佢，要佢减几多嘅。咁呢个咧就喺个报告书都系属于长远嘅。但系咧，你亦睇到咧，系欧洲好，外国趋势好，开始要定啊。你冇目标咧，大家唔具体去知道点样减几多，同埋有几快嘅。 系 William 吓。咁即係正如你講啦，定目標係最首要或者第一步要做嘅嘢啦。咁但係點樣由而家去到2050、30年後，可能我都已經唔喺度啦。咁中間應該嗰個步驟啦，或者係嗰啲嘅即係所謂即係路線圖啦。咁似乎而家就唔係睇得好清楚。 嗱，依個咧就係佢哋就我嘅理解咧，我都喺會議度都問咗好多問題嘅。咁我都話喂。咁即係點啊？即係嗱，佢哋而家係定個框架，即係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呢度係定咗個框架同埋方向。咁佢哋就話期待各局同埋署，即係環境局、環保署去定定一個具體嘅路線圖同埋個方法。係啦，咁呢個仲要即係話我哋要即係希望督促下啦，政府即係要俾呢啲嘅。實際嘅方法手段出嚟，點達到係啦？咁呢個就開始要做噶啦。 咁有冇一個比較具體，即係跟住會做啲乜，同埋幾時會 而家要期待佢哋噶啦？係啊，呢個就真係要問翻環境局先知啊！咁要問翻佢哋啊，即係先知道。但係咧，即係要出噶啦，啲計劃嚟緊都要定噶啦。嗱，我自己睇到有幾方面嘅。即係電動車嗰啲，大家都好熱衷去講，咁但係咧，你車轉曬全香港嗰幾十萬架車做電動都好啦，佢幫到幾個 percent 嘅碳排放㗎咋，咁所以咧，即係重點咧就係能源啦、用電啦，咁嗰度咧就我哋睇到咧就嗰、那個差唔多九成嘅電都係喺大廈度發生嘅，用喺大廈度嘅。從用家嗰個角度去睇咧，就係話，而家我哋啲大廈點樣去慳到電，呢個好緊要啊！即係過去梗係有啲嘢做咗啦，但係咧未夠徹底啊！而家即係外國嘅科技又好，其他都好，啊，譬如用人工智能計算去慳電，去慳冷氣嘅用電嚇，依啲即係全部我哋都係做咗少少。都唔深入。第二就是對舊式嘅大廈，現有嘅大廈要有一啲新嘅措施先得。因為成日就係話新嗰啲起嗰啲新起嗰啲就自然慳電啦，佢用嗰部冷氣都特別即係新啲慳電啲嘅型號啦。咁所以呢啲咧係呢個方面一定要加快啦。 當然即係我哋都覺得而家香港電費都唔平嘅。咁但系似乎亦都有个感觉，就系我哋好似有即系大陆嗰个背靠祖国咁，咁于是咧，我哋就唔需要太担心，即系未来嗰个发电咧系需要自己去研发啊，或者即系要做好多嘢，因为可以输入啊嘛。咁但系呢个系一个系咪太容易去将嗰个即系责任去转移咗咧？ 嗱，咁输唔输入我就真系唔知啦，因为嗰阵时都做过咨询，都好多争议嘅。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純粹撇開任何其他因素，純粹從政策或者即係所謂外國能源政策個走向呢，你係需要擴闊你嗰個供應嘅，唔可以淨係依賴本地。當然唔可以冇咗本地，因為如果你中途有任何嘢斷咗供應啊，天災又好咩都好呢，咁你唔可以有個單一嘅供應嘅，只係你要分散風險，咁所以咧，即係理性啲去講咧，就係你需要多幾個供應嘅源頭。咁當然，即係國內嗰個就比較近嘅地理上嘅一個考慮啦。同埋咧，你再生能源咧，你香港冇咩位啊？即係你除非真係 土地面積係一個問題嚟嘅。 係啦，咁你除非真係咩囉，即係真係話喺啲大廈度啊嗰啲，咁但係業權嗰啲又搞一餐㗎嘛，即係擺上去跟住啲電點樣分俾邊個，啲收入點樣分，咁呢啲又搞一餐。咁、所以呢就即係有做到啲啦，而家即係嗰個上網轉價嗰度、即係都積極嘅，即係咁而變咗呢就係、我哋其實香港呢係受個地理位置，其實講咗好多次㗎啦，即係係我哋冇辦法可以製造好多唔同款嘅能源出嚟。 嗯，所以鄰近就係啦，鄰近就主要講緊廣東省或者大灣區啦。咁但係就可能最具爭議性就係、即係好多核電廠包圍住香港咁樣。 咁嗱，又咁講囉，即係我唔係話支持反對嗰個問題，即係佢已經係既定嘅事實擺在度。嗱，我哋好關心、好擔心安全嗰樣嘢係一定要關注嘅。咁以往嘅討論啦、爭論啦，或者叫就我哋香港人參與，咁咪安全啲囉咁樣。你完全唔理，咁佢都已經喺咗度啦。咁嗱，咁呢個大家再拗落去嘅。但係呢，即係話如果國際嗰度呢都睇到呢，就核電係其中一個選項，尤其嗰啲氣候變化專家。咁但係呢，即係因為佢哋覺得個碳排放相對少啊，即係呢個能源產生。咁、但係呢就而家就要睇下究竟喺邊度係供應到。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香港人始終係好擔心嗰個安全。大亞灣冇得擔心啊，因為都運作得20多年 啦， 已經喺度。 係啦，咁即係咁就咁亦冇事就冇事啦，咁耐都咁就所以呢就而家就話如果新嘅嚟仲要拉個電纜過嚟，佢唔係就係咁供到過嚟，係啦，咁嗰個費用啦，另外就會唔會同國內爭啦，因為國內嘅居民都一樣需要電㗎嘛， 係啦， 咁係啦，咁呢度又係要睇啦，但係問題係電費又係一個問題呀，你頭先話電費貴。而家如果你咁样转呢，就天然气嗰啲又令到个电费更加高。即係个环保嗰个代价就要即係度一度啦。 OK， 好啊，唔该晒远请，多谢你吓。远请呢就可持续。系远请就系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嘅成员啦，亦都系本身系世界绿色组织嘅行政总裁嚟噶。咁呢个报告之后出咗之后咧，咁都见到唔同嘅环保团体咧都有一啲嘅评语噶。咁唔知佢又点样睇咧？跟住落嚟呢几位就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刘子峰啊，刘子峰你好， 你好。 你好，卢光、周崇明。 我哋头先都讨论咗呢个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嘅报告啦。咁因为施政报告咧讲紧个话，即系呢个2050年碳中和咧，都系建基于呢个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嘅报告建议嘅。你对于今次报告嘅建议有冇咩嘅意见啊？吓， 个报告咧就俾到最即系合适嘅，就系话佢嗰个2050年咧要香港做到碳中和呢個嘅目標，咁好快特首已經喺直接立咗啦，然之後喺施政報告公開咗講香港要喺2050年或之前係要達標嘅，咁呢個係即係呢樣嘢係最緊要嘅，其他嗰啲其實即係有待黃錦星局長咧，即係俾啲時間佢，即係設計咗乜嘢嘅政策，最緊要有任何嘢要成香港嘅所有企業、所有市民都行呢個方向，一定非政策不可。你冇政策，大家都估下咁點樣？ 所以開空頭支票都得嘅喎，其實。 佢開空頭支票，但係佢都唔可以亂，即係講得太過離譜噶嘛。咁即係市民，即係你唔好當市民係一個即係番薯咁樣嘛。我哋會即係會知道啲嘢係咪真實嘅，係咪即係有理據嘅，定係你隨口噏嘅？即係我諗呢個社會係一個即係好嘅討論，咁有政策亦都要有一啲係實質嘅行動嘅計劃咧，咁樣先可以達至到計翻2050年，計翻轉頭，計翻而家，我哋幾時夾？譬如每五年我哋要做到乜嘢嘅成績，咁一路計落去咧，去到2050年咧，就真係要零碳咁樣嘅 情况啊。 OK， 啊，刘子峰啊，我哋头先都花咗啲时间讨论到能源相关嘅部分啦。咁今次睇翻个报告咧，咁都讲话会去到发展咧，就系研究啊呢个嘅氢啊氢气嘅能源啦，以及就系咧就再喺本地咧就透过一啲嘅可再生能源咧就去到发展啊，包括系太阳能啊、风力啊、水力啊，同埋发展呢个上网电价啦，同埋咧亦都话会去到研究咧就系输入核能嘅。你是不是认同这些方向呢？又或者是你觉得哪样才是最重要呢？ 不是所有都认同，起码核能我不认同先。首先就是说可再生能源这个一定要扩大去做的了。就香港我们其实两边呢是给个建议书呢，就是说在海上发展大型的风力发电场的。但是呢就是讲了十年了，那什么都没有，这个就看到就是我哋係得個講字，唔係將佢付諸一個實際嘅行動咧。呢度就係好，即係好弊嘅呢樣嘢，就一定要講咗就要依時間去做出嚟。咁香港自己嘅地方咧，肯定係唔夠嘅。我哋要諗咧，係離開自己香港嗰個框框，走出香港以外。嗱，我哋唔講話一定係大陸嘅邊度，總之走出香港以外，去到發展可再生能源，你可以同第啲嘅國家、第啲嘅城市、大嘅企業去做一啲即係合資嘅 joint venture 去發展。香港嘅公司、香港人係擁有嘅，有控制權咁咯。另外就話引入綠色嘅輕能呢、這個嗱，香港要佢喺香港去做到咧，唔容易。咁但係咧引入外地嘅輕能咧，嗱而家亦都電力公司起緊一個叫海上浮動嘅接收天然氣嘅站，類似嘅東西其實亦都可以喺世界各地。如果佢係做到綠色輕能咧，就成個船咁樣運嚟香港，使到喺香港可以使用綠色輕能，可以用喺交通運輸方面，可以用喺發電方面，咁就先可以大大去降低我哋嗰個由能源使用嘅碳排放嘅。 但係嗰、那個即係地理位置，我哋所謂向外去揾能源都係主要係中國大陸啦。咁輕能就似乎可以即係從一啲 世界各地 係 啦。 咁但係除咗輕能都冇第二樣噶咯，應該。 如果做到輕能係一個即係成熟嘅同埋個量夠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即係好足夠嘅代替，即係嘅零碳能源噶啦。我哋唔需要話諗得太過複雜。而政府所講嘅電動車，佢都講係。我理解佢讲电池推动嘅电动车，嗰、那个我要好小心。 系冇错， 电动车嘅插电而家系用咩？都系两电嘅电啫嘛。你将嗰个碳排放唔喺佢车嘅尾喉嗰个排放，去咗电厂嘅烟囱排放，咪有一样有排放。虽然效率系好咗，但系都有排放嘅。咁所以呢度咧，我头先所讲，如果引入绿色氢能咧，亦都可以。而家世界各地有研发咗氢能嘅而叫电池车，就用氢气作为能源，就唔想孭大嚿重嘅电池，咁亦都减少咗电池车嘅电池用得相当嘅年后，佢就会老化，唔可以够力，就要即系变成一啲化学废料咧。我哋都要好好去处理，唔系有制造减少个问题，又制造另外一个环保问题出嚟咧，就即系唔系理想啊嘛！ 仲有半分钟时间，想问即系香港而家发展氢能咧，仲系成熟未咧？仲有啲咩？仲有几耐时间先可以即系尽用到氢能咧？ 嗱，如果讲香港咧，当然系未成熟，但系我哋系要投放资源，政府俾钱，各大嘅院校佢有嘅人才技术，佢可以做呢啲嘅即系研发嘅功夫，去拍住其他嘅。譬如大嘅企業一齊去研發，然之後有成果咧，日後就可以變成商業化咧，就幫佢哋大量去製造綠色嘅氢能啦。 OK， 好啊，多謝曬劉子峰，多謝你嚇。劉子峰咧就係綠色地球嘅總幹事嚟噶。咁今日嘅自由風節目亦都嚟到呢度啦。咁多謝周崇明，聽日再見， 拜拜。 拜拜。